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两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介绍六经的一句，诗书易礼春秋，好六经当讲求。对于六经呢，三字经的作者有着非常清醒的客观的认识啊，它是经典要去学，但是呢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去分析讲求啊，要明白哪些是好的积极的可取的，哪些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去走偏的。我们这几天呢正在分别的呀探讨这几部经书啊，他们身上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就在六经当中，礼记经解里面就写下过这样的话语啊，诗之是鱼，书之是乌，乐之是奢，义之是贼。今天咱们该看看最后这两句啊，礼之是繁，春秋之是乱。咱们先说这礼啊，礼之是繁。礼我们之前也介绍了，六经当中之所以诗书易礼春秋啊，看上去是五部著作，怎么叫六经呢？就是因为这礼要分成两部著作，一部呢叫周礼，一部叫礼记。周礼呢记录的是一个国家啊，我们说这个政府机构应该去如何的设置啊，国体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一部组织管理和典章制度的著作。而礼记呢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化方面资料的汇编啊，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礼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守礼的，我们应该如何按照礼的要求来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些呢都记录在礼记当中。那么人守礼懂礼，以礼行事，按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如果不守礼，那才是值得担忧的事情。如果真有非礼的行为怎么办？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那么这一点儒家思想论述的其实非常明确。那为什么礼记当中却说礼之是繁呢？讲礼貌懂礼守礼，这有什么可繁的呢？您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尽管咱们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叫礼多人不怪，这个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啊，我们宁可做得过一些也不要不足，因为礼少了亏了礼数，可能人家会挑理儿啊。但是如果你做的多一些，没有人会怪你。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吗？真的礼多人不怪吗？我们处处的行为处事都有礼貌啊，懂礼节，像咱老北京话所说的有理有面，这么做就一定没问题吗？就不会被人包贬吗？我看未必。您别忘了，咱们汉语当中还有一个成语啊，描述这种情况，一个有点负面含义的成语叫什么？繁文缛节。 里的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啊，繁琐，这种繁琐有时候的确是让人呢、不堪其累的。你会觉得被这些所谓的礼节有时候能压得你喘不过气儿来。我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老北京人啊，过去这是满族旗人的这个传统，见面啊不是像咱们今天似的说就打个招呼就完了、或者换句话说，那会儿的打招呼比今天咱们人和人之间这打招呼相对来说流程要复杂一些。怎么呢？过去讲究啊得请安，而且这请安呢得是互相抢着请，哎，见面赶紧两个人夸夸在自己这袖子上拍两下啊，把这个尘土打扫干净，凑到人身前啊，身子往前一探，单腿微微的一弓，两个人肩膀最好再这么顶两下啊。我们都从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的确显得很亲热，透着对对方的那么一股尊敬的感觉啊，而且言语上也得争相的说这些问候对方还不算啊，还得再去问候对方的家人这样的一些话语。哎，您好，给您请安啊，您家里头老太太好，哎，人家问您老太太了，您得给人家有个回应啊，您家里头老太爷好，哎，这边问完了，您要说就真的就这么一来一去就停了，那也行，这不算繁文缛节，这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说人情之间的一个客气。可是过去特别讲这些老理儿的人，他就得讲究啊，我有来言，你有去语，你去语来了，那对我来说那就又相当于是你给我一个来言了，我得再给您回敬过去。所以我问完您好，您问完我好，我给您老太太请安，您给我们家老爷子请安，请完了还不算，您问我老爷子，我得再问问您家还有谁啊，哦，您这个千金可好啊，哎，我问了您闺女了，您还得再返回来问我呀，哎，您家小少爷最近身体不错呀，把这些至亲啊，我们说直系亲属都问完了，那这讲话他不能就停在这儿啊，你问了我，我问了你，这我还得再把这个礼节啊得继续的给他怎么说循环下去啊，怎么办呀，找点家里这远房的亲戚吧，啊，您家这个姑姑身体不错呀，哎，您家这个舅舅身体挺好啊，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这话就停不下来了啊，繁文缛节，咱们说这繁就繁在这儿了。一旦进入到这样的模式啊，谁都不想先退缩。这不是说俩人较劲的退缩，而是互相在讲礼貌，互相在尊重对方的情况下，两个人进入一种僵持状态。到最后啊，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甚至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上啊，我们看一些回忆文章，真的是见到过这样的场景，把家里人问了个六够，都问遍了，最后实在找不着可问的了，哎，您家那鸟烧得不错吧，哎，您家那蛐蛐最近养得挺好吧，明明就两个人打招呼一来一去就可以结束的事儿，就因为两个人都想守这个礼，谁都不想亏了这个礼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连人家的鸟和蛐蛐都问上了，您说这不让人烦吗？当事人之间自己这么来回来去在这说，他们心里的感受咱搁一边不管，我相信旁观者要看到这一幕，恐怕呀心里都已经有点腻歪了，这就有点没必要了。这样的场面，如果您觉得说离我们今天的生活比较遥远，我给您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就真实的见到过，也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两个这样似乎是想去追求一个完备的礼数的朋友遇到一起的时候，就在现在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闹出类似的笑话。什么呢？两个人打电话商量一个事儿，事儿其实已经说完了，但是结束之后谁先挂电话，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说也是有一个礼仪上的标准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标准呢不够清楚，不够了解，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麻烦了啊，都想表现的自己很有礼貌，自己啊很懂这个礼数，于是呢我也不知道是打哪儿啊，他们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标准，就是我打电话一定要体现我对对方的尊重。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甭管这电话是谁给谁打的，是说什么事儿啊，反正我得让对方先挂。我就遇到过两个人啊，这个通话双方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让对方先挂。麻烦了，这一个电话呀，正事儿已经说完了，哎，好好好，谢谢您啊，哎，再见再见，僵持在这儿了，哈哈，控制几秒钟没声，都等着对方，就对方没挂，就没有那个忙音传回来。这边这位，哎，

人家鞠躬你得给人还礼。 是啊，礼尚往来吗？ 你能适应得了吗？ 他怎么鞠躬我就怎么还礼。 咱俩人学一学怎么样？ 可以试试。 比如说这地方就是日本国， 我呢就到贵国来访问。 好好好啊！现在你乘着这架飞机 啊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我赶紧下飞机。 你不怕摔死啊？ 这什么话呀， 在上面盘旋你就下来啊？ 哎呦，我还下早了。 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啊，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真是太热情了。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欢迎的人群向你热烈鼓掌。嗯，我急忙跑上前去。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一路上辛苦了。 感谢感谢，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那可太好了， 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居武，那我叫跳马卧槽。 我双居沉底， 我挂脚一僵， 我当头炮， 我扒马跳， 我拱足， 我知识 下棋呢。我名字叫居武进二啊。 哦，居武进二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向日本朋友问好。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太好了。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先生你好。 日本文艺界代表。 先生你好。 日本艺能界代表。 你好。 日本歌舞伎代表。 你好。 日本体育界代表。 你好。 新闻界代表。 你好。 出版界代表。电台代表。 我说 电视台代表。 还多少位？ 700多位。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先生，我们今天东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晴朗，哦，预示着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是啊，先生，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我们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哦，顺便到银座去散步。 这银座是？ 是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哦， 请看啊，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那我知道啊，拐弯就是王府井啊。 到北京了， 不是北京饭店吗？ 象征着日中友好，哦，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哦，生意非常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是的， 谢谢鸭子。我谢他干嘛呀？ 这里就是银座的商店街。 哎呦，够热闹的。 这里是银座担子房， 灯火辉煌。 这里是银座的停车场， 够拥挤的。 前面这座高楼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那我得进去看看。 先生こんばんは。 这位是 わたこじわ东京の银座超级百货商场的呢。 这日本话连我都听得懂。您是？ 我是57号售货员。 哦，是是是， 我的名字叫三娘教子。 你们掌柜的叫霸王别姬，两出戏呀，啊！ 我能在这里接待中国客人是我毕生的荣幸， 向日本朋友学习， 若有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关照。 你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这东西太多了，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 中日友好的象征。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那我得参观参观。 让我简要为您做一介绍。 那可太好了。 那是著名的中国乌龙茶。 乌龙茶您好。哎，又来了。 这是久负盛名的中国茅台酒。 哦，是是是。 这里是中国的刺绣。 哦，是， 表现了中国人民无限的智慧。 好好好。 这里是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这里是受到日本各界欢迎的中国轻工业产品。 行行行。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 哦， 三楼家庭电器。 哦， 四楼是各式服装。 嗯，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啊， 六楼有自动车辆。 是， 七楼有儿童玩具。 啊， 请问先生您选购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来盒脑力清吧。哎，脑袋都晕了，一鞠一个躬啊。 要不然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 呢。怎么呢？ 就怕鞠躬给逛荡出来。 没听说过。 先生 啊， 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 哦， 我邀请您到我家庭里去做客。 非常感谢， 我的亲属们都在门前迎候着您。 哦，别那么客气。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哦，老人家您好。 她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 哦， 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感歉意。 人民还是友好的。 这位是我的夫人。 尊敬的夫人您好。 去年她曾经旅游过中国。 嗯， 对中国人民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位是我的小女儿。 小姐你好。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 哦， 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感谢她的工作。 这位是我的儿子。 先生你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聊一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六经要讲求啊，我们已经把前面的五部都看完了，下边呢咱们该说说这最后一部春秋了。在《礼记》当中啊，说到春秋啊，如果我们学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可能会出现的这个负面后果啊，《礼记》是这么说的：“春秋之事乱。”这句话呀，您别看很简单啊，都是一个字的评语，但是这里面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春秋，我们知道，这是咱们国家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记录了许多历史中真实的重要的事件。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常有另一个说法，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历史当中我们的确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历史中有很多前人的智慧啊，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些英雄人物啊，他们的行为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是在如实的记录历史，历史当中啊，毕竟也有好多坏的东西，历史上那些坏人他们干的那些事情，那么编纂者是本着让后人警醒的态度去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的。可是后世的人学习历史，如果我们不去学那些光明正大的啊，那些正面人物的行为，学他们的待人处事，而是去关注历史上的这些坏人啊，他们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勾心斗角啊，卑鄙龌龊的这些东西，把精力放在这些东西上啊，那么就会让后人读历史，但是没有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负面的坏的东西，导致什么？导致的结果是把前面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些祸乱，又在未来，又在后世进行了重现。那可就和孔子啊，我们说做春秋，他的初衷彻底的背道而驰了。这就是《礼记》经解中提醒我们的春秋之事乱，我们读春秋的时候要有这样的警惕。自己学历史一定要注意啊，擦亮眼睛去学习那些历史上正面的光明磊落的人和事，不要被那些历史的阴暗面所影响。那么听他人给您讲历史，那就更需要我们有所辨别，擦亮眼睛警惕那些狗带饺子胡勒的人。我们下边啊，请您欣赏一段传统相声里的经典名段《歪批三国》，由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合说。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不，您应该说是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 不，不过这些年来我也感到很苦闷。 怎么呢？ 我很想找一位喜欢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呀，这些年来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我呀，劝您呐，最好死心，你也别找了。不，您想啊，谁敢跟神童坐一块谈三国啊？你们那不是找难看吗？ 哎， 啊， 据说啊， 啊， 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 哦哦哦，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些研究，是吗？ 这我呀， 啊啊， 我不行，东子，你也别听别人的，我不行。 不，你看过三国吗？ 看过，这一个演员嘛，他许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看倒是看过。 我看过 啊。 你看过有多少遍？ 哎呀，多少遍可没有记载 啊。 他我不像您似的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一扔就完了 啊。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 大概齐呀、啊、哎呀，这么说吧， 嗯嗯， 三国这部书啊 啊 我能默写。 哦，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啊？也写不好，让您见笑。啊，这二年那个眼神也差了，脑子也不行了，反瞎写就是写。 哎呀，真是高人呐！ 啊，不高，1.7米。 你哦，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呀、啊？ 你问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 《三国志》的作者 陈寿， 《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贯中。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我连小人书全看过。 哦，哎，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金圣叹批的，看过。嗯、 毛批的， 毛宗刚啊。 御批的，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啊，你还出国 啊？许你8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啊。反正咱们吹吧，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 这您可领会错了 啊！ 刚才我说我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啊。 的确我给人讲过课。我不知道您这个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 哦，您真给人讲过课 啊？啊， 我还以为你吹牛呢。 你出过国吗？ 没出过。哎，也别说，那年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你也不简单呢、啊、你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啊？倒是都看过。 哎 啊，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什么批？ 苏批三国啊，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 没看过 啊？ 没 看 过。您说那是日本人批的？ 对 啊，没看过。 不 啊， 我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不，没得话。不，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才4个字。您听这人名字，苏文茂先生，5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5个字的名字啊。 这个人呢，没什么学问。哦，这个苏文茂先生您认为是5个字的名字 啊？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2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不是5个字的名字？ 不是。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你这瞎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见过这位作者吗？ 哦，这人还活着吗？ 这叫什么话 啊？ 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哦， 想见一见吗？ 那我太想见了，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呀、啊。 那太好了 啊！ 既然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可以见一见。 对， 来 啊， 握握手。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苏文茂。 哦，您就是苏文茂先生。 对。 我批的三国 阁下看过吗？ 没有。 哎呀 啊， 遗憾， 遗憾，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哦，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呐。 那我得赶紧买本看看。嗯， 恐怕现在还买不到了。 怎么的？ 刚才新华书店呢给我来个电话 啊，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印的是不少， 嗯嗯，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要求嘛，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还麻烦了。嗯，看来一时半时我还闭不上眼。 哎 啊，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 啊啊， 今天趁着作者在这儿，咱们可以研究吗？ 我可不敢跟您研究 啊， 主要是向您学习。 别客气， 我确实这样。 反正这么说 啊， 有关三国的事儿，你只管来问我 啊，可以， 我是毫不保留的来给你解释。 啊啊 啊，当然。那么，如果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 啊， 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啊，你就甭客气了。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式 啊，可以。 嗯，哎。您说这个三国，嗯，三国这俩字嘛是本书的标题， 啊啊， 我们写文章这个标题是很重要的，它必须得概括全文 啊。对， 您说三国两个字跟内容有没有联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为什么叫三国？ 嗯， 魏蜀吴，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 对对对， 那就错了。 怎么呢？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那不行，他不还没成事呢吗？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 对， 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这还真回答不上来。这个 不知道吧、 啊、那么您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就因为这部书 啊, 啊 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带三字的目录多？ 对。 有多少？ 那可太多了 啊！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嗯，有。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有。 刘玄德三顾茅庐， 嗯，有。 诸葛亮三气周瑜， 有。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有。 公子刘琦三求计， 有。 陶公祖三让徐州， 有。 三出祁山， 有。哎，没有。 三 啊，差点没划过去啊！ 怎么？ 六出祁山，啊 啊，二三如六， 乘法呀。 还有三发中原， 不，九发中原。 哎、啊，三三见九。 算数还不错呢，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是不少。 哎，这是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啊。 我们要是谈到暗扣，在里边含着的带三字的，那就更多了。 哦，这个三国里边还有暗扣？ 对。 哦， 这里边有三丑、三俊、三皮驴、三张钻、三桥、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 行行行， 三个 您甭说、啊、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啊？对，有三位，他们的出身历史全是商人。 哦，都谁呀、啊、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做过什么买卖呢？ 刘备卖过草鞋。 刘备卖草鞋？ 哎， 这句话是由曹操嘴里说的 啊， 他轻视刘备，说知习范吕小儿。 嗯嗯， 那说的就是刘备。 是啊， 知习范吕 啊， 吕啊 啊， 吕乃贤也。 您就甭上口了，还贤了还？这鞋啊， 刘备卖过草鞋。 哦，那么第二位做小买卖的呢？ 张飞。 做过什么买卖？ 张飞卖过肉。 张飞卖肉。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啊，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哦， 你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去打听。 嗯，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 你说第三位做小买卖的呢？ 那就是赵云，赵子龙。 他做过什么买卖？ 赵云卖过年糕。 谢谢您呢。 嗯， 甭说了，不，据我知道啊，这个赵云没卖过年糕。 哦，那么要依你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对了，谁说的？ 不对， 不不是不对，不不不不，谁说的？世家子弟啊，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啊不 啊， 卖年糕的。 这个三国里边有吗？ 这个三国里边倒是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三国呀。 啊啊！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观摩了多少个戏，看过多少书。 嗯嗯。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是卖年糕的。 哦，什么戏呀？ 有这么一出京戏，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啊啊！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楞出来了。 这个姜维怎么唱的呢？ 这一杆五虎将去弄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嗯， 老卖，老就当总字讲啊。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啊， 连驴打滚都没卖过。你呀 啊， 啊， 最雷公啊。 怎么讲？ 胡批呀、啊、不，姜维唱的那句 啊， 啊， 赵子龙老卖年糕，人这个卖啊是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之儿，说是啊赵云年纪大了，那是赵云卖年糕啊。 恐怕你这个解释是错误 啊， 我这是正根儿啊。 他那倒正根儿了。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就是真定府常山郡，你去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你说为一块年糕，我也不值当搞外调 啊。要不你不信呢？ 啊、哦，哎，刚才你还说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啊？对，三国里边有这么三个不知道 啊、哦。 恐怕我要说出来啊，在座的全没人知道。 不，那也不见得。 嗯， 你要问我，我就知道。 不可能吧？ 不可能。 那我问问您、 可以啊。 这个周瑜姓什么叫什么？ 姓周名瑜，字公瑾。 嗯，对。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他姥姥家 啊，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这就一个不知道。 哦，这就一个不知道啊。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姓张，名飞，字翼德。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啊？ 咱进一步研究啊。啊，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哦，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最主要的地方。 哦，哎，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啊，那当然了。 哦，那么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周瑜他姥姥家呀，啊，姓纪。 姓纪，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就不叫名字了。 啊啊， 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故此我说他姥姥家姓纪。 啊，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姓何，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这个三国原文有吗？ 这有啊。 哪写着呢？ 三国第57回，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既生瑜儿，何生亮？” 啊， 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哎呀，您是狗带嚼子， 这话怎么讲？ 胡累呀！ 哎呀，这是什么语言呢？其实，太刺耳了啊！ 还刺耳了？不，嘿，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呢，是说过那么句话 啊：“ 既生瑜儿，何生亮？”那意思啊，就是既生我周瑜，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恐怕你这个解释是错误 啊！ 我这是正根儿， 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 嗯， 哎，这个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这个三国里边也有？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啊，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 啊， 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这么个吴氏生妃啊。 哎，他怎么不说吴氏生云呢？ 啊， 咱要说赵云他姥姥家姓吴，那是胡说八道。 不， 没 错。不，他这个吴氏生妃啊， 啊， 应该解释什么呢？就是， 我这是正根儿啊。 那我就别抬杠了，那就啊。 看来啊，你对三国的事儿知道的太少了。 就是，你净问他姥姥家事儿，谁知道啊？不，你可以这样提问 啊啊， 你问三国里边主要人物，一家一姓的，这我就知道。 是吗？ 啊， 那我问问您，诸葛亮算不算主要人物？ 当然算了。 诸葛亮他弟兄几个？ 弟兄三位。 诸葛亮排行在几？ 行二啊。 诸葛亮的哥哥叫什么？ 诸葛瑾。 诸葛亮的弟弟叫什么？ 诸葛均。 诸葛亮的爸爸叫什么？ 诸葛圭。 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啊， 告诉你，记住了， 叫什么？ 猪八戒。 猪八戒。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表演的这段 YP 三国，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听着段子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Oh!